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4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长宁，我太难了。 罗谦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 罗谦回来，刘姐不由看向他，后面陆陆续续的江科长的心腹都加了自己的名字，毕竟他们知道刘富院要洗十八层，就算这一次他们能逃过，还有下一个江东案件。但罗谦这种实习生完全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，说句实在话，刘姐他们有经验有实力，虽然离开稽查院会很可惜，但大不了从头再来，这次机会对于一个实习生罗谦却很重要。罗谦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正打开网页，听到刘姐的话，他也压低声音， 我做数据特别厉害。 他刚刚看了一下办公室里负责数据的三个人，都没有要趟浑水的意思。 你 刘姐看着罗谦，倒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还是刚入职场的年轻，还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 刘姐，你也别太悲观了，万一我们立了一个大功呢？ 罗谦想了想开口道， 嘿，我观察过了，明月小姐姐的简历是真的牛逼。 刘姐看着罗谦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，这个案子就算是风院来都很难，整个稽查院都知道这是上面在找背锅人呢，没人会相信会真的有人能够查清这个案子。但他也不愿意打击罗谦的热情。下午下班，刘姐跟江科长几个人留下来开会，江科长拿着笔记本让刘姐把几份资料发下去。 大家都清楚了，整件事情就在这份密封文件里，江东的案子涉及到的两个人基本上动不了，查不到任何信息。我回去后会联系几个老朋友，明天早上再商量。 他尽量用挺轻松的语气。 还有半个月，大家辛苦一下，多帮我跑几趟。 说着他又分发下去几个名单。潘明月接过来这几份名单装回包里。因为加班加了半个小时，他回去的比其他人晚。下楼的时候，整个稽查院没有什么人了，依旧是三个人一同往地铁站走。这一次潘明月朝对面那个流浪汉的方向看了看，对方衣着整洁，正坐在路边对着十字路口的方向，表情分外的平和，偶尔会说几句话。然而潘明月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他，而是蹲在他身边的男人陆兆颖。他也不拘小节地坐在流浪汉身边，认真地听着流浪汉在说什么。流浪汉从兜里摸出一张照片给陆兆颖看，陆兆颖看到了路口的潘明月，他朝潘明月挥手示意他等一下，认真看完流浪汉手中的照片，这才同他告别，并礼貌地留下了手中的一袋面包，然后起身。身上黑色的风衣因为之前蹲下的动作沾了些许灰尘，他也没有太在意，只朝潘明月的方向走来。罗谦、刘姐远远的就先去地铁了。陆兆颖走来的时候，潘明月还在看着流浪汉，不过也收回了思绪，他扶着下滑的黑色镜框对着陆兆颖笑道， 陆大哥你怎么来了？ 有点事，刚好在附近，先去吃饭。 陆兆颖看着稽查院的大楼，不太在意的开口， 那个风家人没再来骚扰你吧？ 现在提起风词，潘明月已经十分平静了，因为秦冉的关系，他跟陆兆颖从高中就很熟了，大概在潘明月这儿，陆兆颖比程俊程木还要熟悉一点。两人一起去了附近的餐厅，潘明月跟秦冉的口味其实很像，就是性格南辕北辙。两人坐在了靠窗户边，陆兆颖拿着菜单 按照他的口味点了几样，看到他似乎在沉思，不由多问了一句： 工作遇到麻烦了？ 听到陆兆颖这么说，潘明月也回过神来。遇到其他人，室友老师他们，潘明月会很犹豫，可能这些年经历的原因，不想给其他人添麻烦已经是他的条件反射了。但陆兆颖，潘明月犹豫了一下就说了： 我这个决定把办公室其他人也拉下来了。 陆兆颖安静地听完，听到最后他不由靠着椅背笑了。他把身边的水推给他，眉眼似乎散落着碎碎的星光。 就算让你回去，你也会这么做是不是？ 以前他一直很怀疑，潘明月这么安静的性格是怎么跟秦冉交上朋友的。现在看来，两个人骨子里其实还是一样的，对自己好的人总会不遗余力。菜已经上来了，潘明月前后说的差不多了，陆兆颖才开口道：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 江东的案子陆兆颖不清楚，但按照潘明月说的肯定很棘手。 总会有办法的，世界上没有查不出来的案子。 潘明月坚定地开口，温柔的眉眼似乎多了一层亮光。陆兆颖知道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稽查官，看到他提到这儿，往日里老成的眉眼总算是生动了些许，不由摇头失笑道：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 陆家现在也是今非昔比，大部分事情他都能兜得住，毕竟就算他要是兜不住，背后还有秦冉、程俊这两座王炸靠山。陆兆颖心里已经打算回去让人好好查清楚这件事。两人吃完饭，天色已经黑了，路灯已经亮起，陆兆颖要把他送去学校。刚出门口，对面的车子上就下了两个便衣属下。 老大，有紧急情况。 陆兆颖还没有说什么，潘明月就看向他： 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就行。 你们俩过来。 陆兆颖没有看潘明月，只招手让那个属下过来，指着潘明月说道： 把他送到京大女生宿舍。 说完他又紧急接了个电话，接完电话就匆匆上车走了。潘明月只是看着他的背影： 潘小姐请上车。 陆兆颖的属下看着潘明月打开了后座的门，潘明月看向他问道： 你认识我？ 陆兆颖的手下挠了挠后脑勺，讪笑一声，没再说话。潘明月这次没有回宿舍，而是让陆兆颖的人把车开到了宋绿婷买的那个房子。这里安静，宋绿婷一向住实验室，很少回来。潘明月打开大厅的灯，就登录电脑的网站，查看江东案子涉及到的具体人数。这件案子不仅是涉及到的嫌疑人敏感，受害人知情人也不配合，根本就查不到实质性的内容。如果再往上查，就不是一个稽查院的一个科长能够兜得住的了。江东这件案子之所以迷，无外乎两个原因：不敢查，不能查，找不到任何消息。潘明月把所有人员的信息整理完毕，然后又拿红笔圈出了三个人的名字，拿着手机给刘姐发了一条明天要外出的消息，然后点开了一个黑色的网站。刚发出去请求，常宁就一个电话扣过来了。潘明月愣了一下，他本意是找129的内部负责人询问这几个人资料的消息，却没想到常宁会回电。他接起来： 常先生， 你要查几个人的资料？ 潘明月是常宁近期的重点观察对象，大概是因为只有潘明月有天赋又认真，他对他跟之前对秦冉的热情差不多。常宁觉得 肥水不流外人田。 方便吗？ 潘明月把文件放到一边，往窗边走。常宁拿着咖啡坐在办公室里面，淡定地开口： 方便，我待会儿发给你。 谢谢你。 多了两秒，常宁才道： 我之前的提议你真的不考虑？这样以后一二姐的资料你可以随时来查，不用这么麻烦，要经过这么多程序。 潘明月礼貌性的沉默。电话那头的常宁有些无语，他挂断电话，不由有些崩溃的看向沙发上的扎龙。 你说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稽查官？继承一二九不香吗？ 扎龙懒懒地踩着拖鞋，抽空瞥他一眼。 加油，你可以的。 常宁往后靠了靠，喃喃开口： 我只能去忽悠紫玉小崽子了。 扎龙十分佩服。 哦呦，老大，我敬你是个好汉。 潘明月还行，但要争程紫玉，医学组织、物理研究院、黑客联盟、秦家都还在排队呢，拿什么去跟他们打呀？半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，最后通牒，稽查院关于十八层的案子也深受所有人的关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